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的9月初八。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5和0。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冷空气影响，今天本市有降水天气，且地面转为北风控制，扩散条件有所改善。早晨5点，冷空气已经到达延庆等北部地区，未来几个小时雾霾等天气将自北向南逐渐消散。此外，气温跳水，白天最高只有9度，请大家注意添加衣物防寒保暖。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早晨到白天是雾转阴，有零星小雨，山区雨夹雪或雪，偏北风1、2级转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35%。在夜间是阴转晴，北风2、3级兼4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的来看，冷空气使得雾霾消散，气温明显下降，出行需添衣保暖，注意交通安全。北京时间的7点32分，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来看一下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西二环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西四环岳各庄桥到定慧桥由南向北，定慧桥到岳各庄桥由北向南，西五环宛平桥到八角桥由南向北，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都低于20公里每小时。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有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东西双向，莲花池西路西三环到西四环由东向西，紫竹院路西四环到西三环由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是平均速度低于20公里每小时，请大家注意避让。 畅游西方绘画500年，安格尔、德拉克洛瓦、米勒、莫奈、塞尚、梵高、毕加索、莫兰迪、沃霍尔，这些西方艺术史中振聋发聩的名字，这些飞升艺坛的艺术大师们的真迹亮相清华园。西方绘画500年，东京富士美术馆馆藏作品展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西方绘画艺术500年有哪些流派兴替？西方艺术运动及风格的演变轨迹又是怎样的？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带您去看展。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为了给更多观众朋友提供参观展览的便利，现在这个展览馆每周几会开放夜场参观时段呢？ A 每周五， B 每周六，C 每周一。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互动部分的第一道题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就是为了给更多观众朋友提供参观展览的便利，现在这个展览，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展览哈，每周几来开放夜场的参观时段呢？ A 是每周五， B 是每周六， C 是每周一。您如果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了。答对的朋友有可能会获得清华艺术博物馆门票2张。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看看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正在国家博物馆举行的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昨天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展览分为6大主题展区，运用图片、文字、视频、实物场景等多种手段和元素，充分展示40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人民生产生活发生的巨大变迁。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1978年冬，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 走进展览区，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村民按红手印进行大包干的泥塑，把人一下子拉回到改革开放的起始之年1978年。行走在6个展区，就像漫步在40年的时光长河中。改革开放后第一张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新中国发行的第一张股票，第一个试行股份制的国营企业，北京天桥百货的老照片，一件件实物所记录下的改革过程中的一个个第一次，也是改革从无到有开拓前行的印证。 这里面的画面呢，就是全部是按照当年的老照片啊，一比一给它进行还原的。 在第四展区，一个老北京四合院的微缩模型吸引了不少参观者的目光，拉煤的三轮车、房顶上的鸽子笼、墙垛旁堆着的大白菜，唤起了很多人久远的记忆。刘先生是位80后， 记忆当中就是这个样子，冬天生那个蜂窝煤，这大白菜也是一样，小时候基本冬天吃的就是这种大白菜，但是现在就是基本见不到这种情况了，很少。 现在冬天吃的也丰富了， 对，各种各样的吃的都有。 而缝纫机、黑白电视机、大哥大、磁带、随身听等等老物件，也让不少人流连忘返。白大爷今年60多岁了，站在橱窗前，他感慨万千。 当时这个电视机能值90块钱， 什么年代的时候？ 我买的75年，我当时挣40多块钱一个月。 那您觉得改革开放这40年变化大？ 没法比。我总工作才挣19块钱一个月啊，7年，那什么概念啊？还有养一大帮孩子，那现在退休了， 退休很多了，退休工资也挺高的， 4-5千呢。现在我女儿准备也挣15000一个月啊，哎呦，感触太深了。 当然，展览不光能看到过去， 那边有一个机器人，我觉得那个 会给人画像的机器人，警用无人机，比人还高，能实现水稻下乘凉的超级水稻，每一个都诉说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能上9天揽月，能下5洋捉鳖，在长征运载火箭和蛟龙号模型前，很多人在拍照留念。肖先生告诉记者：“ 你看我多漂亮啊！走在这里都是热血沸腾那种感觉，生在伟大的祖国啊，感觉特别自豪。” 记者了解到，本次展览从即日起面向公众开放，实行免预约参观。国博的开放时间为上午8点半到下午6点，下午4点半停止入场。参观者可持本人身份证件，经安检后入场参观。 好的，继续来看展览方面，来自圣经清代宫廷生活用品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展览共展出沈阳博物院馆藏清宫文物130余件套，内容涵盖服饰、装饰、食品、食用器皿、文玩字画、宫廷陈设等多个方面，这些瑰丽精美的清宫遗珍集实用性与艺术性于一体，集中体现了清中期社会手工业制作工艺的发展水平和古代匠人的光辉智慧与精湛技艺，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展览到12月2号结束。文化风景白俄罗斯当代艺术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共展出8位当代白俄罗斯艺术家的17件作品。这些艺术家是20世纪50到60年代的一代人，他们基本代表了白俄罗斯成熟的当代艺术。本次展览的画家，其共通之处在于他们均对白俄罗斯文化风景变化有着细致的观察。来看其他文化方面的消息，不久前故宫官微推出了一条有关故宫出版神秘古籍的微博，阅读量一度突破了1900多万次。微博中的这部奇书《迷宫如意琳琅图集》正式揭开面纱。《如意琳琅图集》最大的创新就是独特的实体书籍加线上游戏的解谜体验，读者可以一边看书一边在手机游戏上体验故事主人公的冒险故事。12月初，《如意琳琅图集》将在故宫博物院出版旗舰店、天猫故宫出版旗舰店线上预售。来看拍卖方面，佳士得拍卖行一颗名为粉色遗产的粉钻拍出了5037.5万瑞士法郎，约合3.48亿元人民币，刷新了拍卖史上单价最贵的粉钻记录。这颗矩形粉钻重18.96克拉，内部罕见没有杂色，获评为彩钻色泽中最高的鲜彩级别。佳士得说，他251年的拍卖史上仅售出过4颗重量超过10克拉的鲜彩级别粉钻，这颗是最大最精美。美国奢侈品珠宝品牌哈里温斯顿派代表在现场最终拍下了这颗粉钻，并迅速地把它更名为温斯顿粉色遗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泰国政府宣布，从今天起到明年一月十三号期间，包括对中国在内的21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实施免收落地签证费措施。中国是泰国最大的旅游客源国。泰国旅游局局长玉塔沙之前说，实施该措施主要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全球农业与食品营养问题委员会在最新发布的报告中说，全球每年浪费13亿吨食物，相当于人类年食物总量的大约三分之一，总价值$10,000,000,000，约合6.9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三分之一在端上餐桌前已经被浪费掉。其中每年包括超过半数的水果和蔬菜被浪费，25%的肉类根本没有端上过餐桌。其他被浪费的食物种类包括种子、坚果、奶制品和海产等高营养食物。同时，全球有30亿人食物缺乏或饮食不均衡。日本政府酝酿放宽移民法律与应对劳动力短缺危机，国会众议院已经开始审议相关法案。日本政府估算，今后五年可能短缺130万到135万劳动力。新的移民制度实施后，从明年四月开始的第一个财政年度内，预计将新增3.3万至4.7万外国劳动力。日本建筑、农业、医护等行业尤其面临用工荒。西班牙政府表示，计划从2040年起禁止销售以汽油或柴油为燃料的机动车，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西班牙政府计划增加电动汽车充电站，人口超过50,000的城市在2021年前建立低排放区。国家电网2050年前全部依赖可再生能源发电。全国到2030年时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37%。而英国和法国去年分别提出计划在2040年前禁售新的燃油机动车，挪威则希望能在2025年前禁止燃油车上路。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本市今天零点开始正式供暖，居民家中室温将会达到18摄氏度。根据往年经验，供暖初期家里的暖气不热，有一半以上是因为暖气管内窝气导致水流不通，影响供暖效果。遇到供暖方面的问题，用户们可以通过供暖费发票或者小区相关通知获取自家供热单位电话进行报修。另外，今年12个区供暖热线并入北京热力96069供热服务热线，东西城、朝阳、海淀、延庆、密云等12个区用户遇到供暖问题，也可以拨打96069，或者通过热力集团官方微信以及掌上热力 APP 来报修。市民如果想要投诉供热服务，也可以拨打北京市12345热线。供热期间、供暖期间，市城管委供热办将对各供热单位进行监督，对正式供热后居民投诉率居高不下的供热单位，除了约谈曝光外，还要纳入考核，扣减供热补贴。2019年北京博物馆通票首发是日前在首都博物馆举行，来听记者子昂的录音报道。2019年的通票共收集了历史、科技、艺术、文化场馆、旅游景点、免费开放博物馆共五大类，汇集了我市115家博物馆、科普教育基地和文化旅游景点。参加馆点绝大多数提供了2人次免费或者优惠折扣，适合举家出游。同时还有很多精彩的线上线下活动和相关服务等着大家。北京博瑞中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博物达人曹伟， 咱们通票的那最后一页呢，打开以后的话，它有一个公众号的这个二维码，北京博物馆通票这个公众号，因为扫了它以后的话，每次的那个博物馆的那个参访团的活动，还有这个就是博瑞讲堂的这个讲座的话，报名的发布的话都会有预告，正式那个召集令的发布的时候，都是在这个公众号去看的。这个活动其实特别重要，我们叫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但是这个领进门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儿。你有机会能参加一次两次，他知道该怎么去看博物馆了，然后这样很快就能入门。 2019年北京博物馆通票继续采用口袋书形式，无需粘贴相片，票面内容包括各种服务信息，全年零售价120元，其中仅收费馆点提供的门票减免总价值即超过3000元。 购买渠道的话，比较方便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微店，就是搜那个北京博物馆通票， 然后呢就是微店的话买这样比较省事，淘宝也可以，线下的那边的话大的邮政支局的那个大厅里都会有啊，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中关村图书大厦，还有一些新华书店的花市书店啊等等，这些都有。 同时大家也可以通过购票热线6221-3256来进行购买。戏剧东城第二届全国话剧展演季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都剧场开幕，展演季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主题，来自全国1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25部优秀剧目亮相，即日起到一直到明年的1月，将在保利剧院等共演出50场，大家不要错过。好了，这就是以上今天的全部的资讯部分的内容了，接下来还有更加精彩的访谈部分。 畅游西方绘画500年，安格尔、德拉克洛瓦、米勒、莫奈、塞尚、梵高、毕加索、莫兰迪、沃霍尔，这些西方艺术史中振聋发聩的名字，这些飞升一坛的艺术大师们的真迹亮相清华园。西方绘画500年，东京富士美术馆馆藏作品展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西方绘画艺术500年有哪些流派兴替？西方艺术运动及风格的演变轨迹又是怎样的？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带您去看展。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为了给更多观众朋友提供参观展览的便利，现在这个展览馆每周几会开放夜场参观时段呢？ A 每周五， B 每周六， C 每周一。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互动部分的第一道题又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啊，就是为了给更多的观众朋友提供参观展览的便利，现在这个展览每周几会开放夜场的参观时段呢？咱们说的就是这个西方绘画500年东京富士美术馆馆藏作品展啊，这个展览每周几会开放夜场参观时段呢？ A 是每周五， B 是每周六， C 是每周一。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来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有可能会获得清华艺术博物馆门票2张，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刚才在资讯里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北京正在进行的展览，其中西方绘画500年东京富士美术馆馆藏作品展就是备受关注的一个。在这个展览当中，选取了16到20世纪西方艺术史历程中经典艺术流派的60幅绘画作品，跨越了崇尚人文的文艺复兴，经过了华丽享乐的巴洛克和洛可可，再穿越到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印象主义，一直抵达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展出的画作都诠释了西方绘画艺术500年的流派兴替。今天我们就要带着大家一起来畅游这个展览。今天为您有幸邀请到的嘉宾是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欢迎您。 主持人好。 咱们说到这个展览啊，也是咱们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2018年的年度特展了，也是经过精心的策划和合作的，对吧？来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 对，这个展览是我们开馆第3个年头啊，我们2年零2个月，第3个年头的一个年度奉献的特展。是和日本东京富士美术馆合作进行的展览。那么大家可能对富士美术馆了解的不太多啊，这是由池田大作先生创办的一座私立的美术馆，但是他以收藏西方绘画、西方美术史以及日本的浮世绘艺术而著称，也算是民营奇遇，就是博物馆当中比较有名的一座啊。但是因为它位于 东京的郊区啊，所以可能很多中国观众没有机会到达。那么这一次呢，大家很幸运可以在家门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看到东京富士美术馆所珍藏的关于西方绘画五百年历史的家底儿啊，真的是把它最重要的作品我们都给借来了。 嗯，好，那提到这个展览哈。我们再把这个名字来看一下，西方绘画五百年东京富士美术馆馆藏作品展啊。刚才您也介绍了一下东京富士美术馆，但是相信对于这个日本的艺术界没有太多了解的听众朋友呢，可能还对几个名词比较陌生，比如说池田大作，那这位艺术家是谁呢？还有这个日本的浮世绘艺术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艺术呢？您来简单的说两句。 那么池田大作先生是一位日本很重要的对华友好的人士，那么他本身是摄影家、诗人，也算是哲学家。为什么说算是呢？因为他的哲学主要是跟佛学有关。他是日本创价学会的第三任会长。那么创价学会在日本是一个有着佛教传统的宗教组织，那么他们创办了自己的创价大学，这个在大学的旁边又建了富士美术馆，那么这个美术馆呢又非常有目的有意识的去系统的收藏了西方美术史上重要的艺术家的作品，形成了一个关于西方美术史的基本陈列，目的是吸引更多的日本的年轻人能够热爱艺术，热爱美，进而热爱和平，那么这也是他一直所倡导的理念。那么关于浮世绘呢，其实它是日本本土发端成长起来的一种绘画的形式，那么这种绘画呢，在明治维新时期，也就是18世纪、19世纪，那么传到了欧洲，进而对欧洲的像印象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莫奈啊、马奈都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莫奈的作品当中，可以看到浮世绘的空间的观念，浮世绘的一些色彩的这个特点，所以对日本人来说，浮世绘和印象主义之间还有着某种微妙的联系。 哦，是这样哈。我们昨天在预告了节目之后，也有很多朋友发来了这个微信提问哈，就有一个听众小鹿就说，这一次的画好像都很名贵，或者说好很具有代表性，很珍贵呢，是不是都是真迹呢？ 毫无疑问都是真迹原作啊。这个的确在博物馆我们也经常会碰到一些观众发生这样的疑问，的确是因为这批作品实在是非常珍贵，一共600件，那么时间跨度呢470余年，从16世纪初一直到20世纪中后期，所以每一个人一共是51位艺术家，那么这51位艺术家串起500年的西方绘画史，所以平均每一个世纪每100年，这也就是不到10位艺术家左右啊，多到后期因为会多一点，像第一个单元只有6位艺术家，所以这51位艺术家应该说都是美术史上绕不过去的重要的艺术家，这也是让大家感觉非常振奋的，因为看到一个名字哎熟悉，再看到一个名字还是熟悉，所以会很亲切。 对，应该都是大家熟悉的一些名人了哈。 是的。 刚才你也说到了一个词儿叫单元，那我们也知道很多的展览都是分这个展览的展陈路线或者说设计思路的，那咱们这次这个展览是分了哪几个单元，是一个怎样的脉络去进行的这个策展呢？ 我们这个展览其实脉络非常清晰，就是以时间轴为脉络，那么从16世纪初到20世纪70年代、80年代，那么整个这个时间呢分了5个单元，我们叫500年，所以你可以粗略的理解是100年一个世纪一个单元，但实际上这个中间是有交叉有交错的。那么第一个单元主要是反映文艺复兴时期，那么人本主义的这种观念的产生，对吧？对神权、对这个君权神授的一种质疑，反映到艺术界，那么对艺术 绘画的对象、绘画的题材和绘画的方法所取得的很多突破性的发展。那么这个单元我们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威尼斯画派的创始人乔凡尼·贝里尼，以及这个流派的代表性的人物丁特雷托，还有这个第二代枫丹白露画家的代表人物杜波瓦的这样一组南方的文艺复兴的这个代表。那么北方呢也有三件作品，那么其中非常值得一看的就是德国画派这边一位人物阿尔特多佛。这个阿尔特多佛他的那件风景可以说是16世纪早期不可多得的、不很少见的一件有着神秘色彩和神性的光环的这样的一件风景作品。 嗯，这是第一单元哈。 对，这是 文艺复兴这个时期的。 是的啊。那么第二个单元就是文艺复兴后期，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从巴洛克到 Rococo 这样的一个单元，那么它充满了这种梦幻般的这种这个繁复的这种装饰性的这种追求啊。巴洛克其实代表的还是德国的宗教的审美的趣味，就是教皇教堂的这种审美趣味非常宏大。那么代表性的人物我们有 Rubens 的一件作品，那么 Rococo 呢它反映了法国的贵族特别是皇室的审美的趣味，更加的梦幻浮华，更加的情色和浪漫啊。所以这个单元呢我们选择的是弗朗索瓦布歇的一件巨幅的作品维纳斯的凯旋。此外呢这个单元其实重要的艺术家还有很多了，比如说洛林的风景画，它整个影响了以后期像英国风景啊、荷兰风景都受到它的这种图式的影响。再比如说像夏尔丹、拉图尔所描绘的现实题材。 嗯，我们先说到这儿哈，这一时段呢过的这个时间也是很快，我们先进一段广告，接下来呢继续让杜鹏飞副馆长带我们一起畅游西方绘画五百年。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安心优享晚晴暖心，新华家园莲花池养老公寓，从专业护理到康复医疗，从营养膳食到文娱活动，为您提供全方位温馨照护服务。地址：西三环莲花池西里8号，电话400-8729-119。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了，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1月15号星期四，农历的9月初8。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5和0。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本市有降水天气，且地面转为北风控制，扩散条件有所改善。在早晨5点，冷空气已经到达了延庆等北部地区，未来几个小时雾霾天气将自北向南逐渐消散。此外，气温出现跳水，白天最高温只有9度，请大家注意添加衣服防寒保暖。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白天是雾转阴，有零星小雨，山区雨夹雪或雪，偏北风1-2级转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35%。在夜间是阴转晴，北风2-3级兼4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的来看，冷空气使得雾霾消散，气温也明显下降，出行需要添衣保暖，注意交通安全。来看一下今天的洗车指数，今天有降水，洗车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8点02分，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在7点43分的时候，京津高速、京沪高速、京台高速、大广高速已经都开通了。在有是受大雾影响，目前仍有两条高速处于封闭状态，一是京哈高速双向白鹿至世界封闭，二是京平高速双向吴各庄市至世界封闭。再来看一下沿途中正常开启的高速，还有荣乌高速、京港高速、京晋高速、宁晋高速、京沪高速、滨宝高速、金宁高速、金沧高速、金宝高速、京津高速、滨石高速、京滨高速、京津唐高速。途经本市的其他各条高速公路目前都还在封闭当中。同时，西南五环去往京良路的匝道处内环方向有大货车翻车事故，后车拥堵，队尾排至廊垡东桥，请大家注意避让。 畅游西方绘画500年，安格尔、德拉克洛瓦、米勒、莫奈、塞尚、梵高、毕加索、莫兰迪、沃霍尔，这些西方艺术史中振聋发聩的名字，这些飞升艺坛的艺术大师们的真迹亮相清华园。西方绘画500年，东京富士美术馆馆藏作品展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西方绘画艺术500年有哪些流派兴替？西方艺术运动及风格的演变轨迹又是怎样的？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带您去看展。自西方绘画500年东京富士美术馆馆藏作品展开展以来，受到广泛的关注和喜爱。为了给更多观众朋友提供参观本展览的便利，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特举办博物馆之夜活动。特展期间每周六开放夜场参观时段，18点售票入场，20点停止售票，21点闭馆。博物馆之夜活动期间仅开放西方绘画500年东京富士美术馆馆藏作品展，其他展览正常关闭。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来看第二道题，整个展览以时间为叙事主线，以流派为发展形态，串联起西方美术500年。那么请问您知道下面哪位画家是威尼斯画派的代表人物吗？ A. 鲁本斯 B. 德拉克洛瓦 C. 贝里尼。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互动部分的第一道题答案已经给大家给出了啊，就是在周六晚上有这个夜场的观展的体验。我们有200多位朋友参与了这道题并且答对了，那我们来请我们的杜鹏飞副馆长来挑选一位幸运的听众吧。 好的，我先说一下，今年呢是一个特别的年份。 嗯， 那么今年是东京富士美术馆的创办人池田大作先生提出中日邦交正常化倡议的50周年 哦， 所以我想第一位幸运的朋友我就选第50位朋友。 嗯，好的，第50位朋友哈，我们有请编辑来寻找一下。同时第二道题已经给大家放送了一遍了，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展览啊，是以时间为叙事主线的，刚才也说到了，以流派为发展形态，串联起了西方美术的500年。那么请问下面哪位画家是威尼斯画派的代表人物呢？ A 是鲁本斯， B 是德拉克洛瓦， C 是贝利尼。刚才其实在第一时段的访谈当中呢，副馆长也提到了哈，到底是谁？那么看看大家刚才听的有没有很认真。那现在您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有可能会获得展览的门票2张。我们第一道题的第50位答对的听众朋友微信的名字叫耀彦勋啊，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和您取得联系。我们的第二道题还在这个抢答的时段当中，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子昂。我们继续跟着杜鹏飞副馆长来一起了解西方绘画500年东京富士美术馆馆藏作品展这个展览。刚才我们也是在聊这个展览的时间为主线，然后分了几个单元，我们聊到了第一个单元文艺复兴时期的， 对 啊，以及这个第二个单元巴洛克洛可可时期的。那么再往下聊呢，该是到哪个时期了呢？ 那第三个单元就进入到18世纪、19世纪初期。这个单元反映的是一种新的古典风尚的形成和追求，还有就是浪漫主义。对，所以这个单元的代表是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我们给它的题目呢叫古典理性与浪漫的情感。这个浪漫主义的特点就是它把更多的人的情感赋予了传统的像神的题材和一些非常经典的古典的绘画的题材。那么我们这个单元有两个非常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安格尔和这个大卫。那大家都熟悉安格尔的那个泉那件作品，当然那件作品没有在，但是我们展厅里安格尔的那一件作品也是他非常经典非常代表的一件作品。那大卫的作品呢，包括拿破仑穿越阿尔卑斯以及这个拿破仑加冕。那么这个展厅里边有3件作品出自大卫的工作室，那么大家可以去近距离的欣赏一下。虽然和卢浮宫以及凡尔赛展出的那个作品尺幅上有一些距离，但是它的精美程度和它的这个出品都是无可置疑的。此外，这个新古典主义的影响在其他的地区，比如说在西班牙，那么有一个代表性人物叫戈雅，那么还有就是像布格罗那么像布格罗、安格尔，这都是属于典型的学院派的艺术家的代表。那么第三个单元除了浪漫主义、新古典主义之外，其实也已经引出了现实主义。那么在现实主义这个单元，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当然这个我讲的现实主义是说题材进入到了这个世俗现实的这个题材，像德拉克洛瓦刚才提到了，对吧？那德拉克洛瓦是被中国观众所熟悉的，就是他的《自由引导人民》那件作品。那么我们展厅里边有3幅德拉克洛瓦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还有像透纳的风景画等等啊。 嗯， 这是第四个单元了吗？第三个单元。哦，第三个单元啊，已经是，那往后是不是就要跟这个刚才我们说的引出的这个现实主义，这个现实主义从这个单元的后期，也就是19世纪的后期到18世纪的末期到19世纪之后就延续出或者衍生出， 我们讲的印象主义的这个单元，这第四个单元。那第四个单元的开头像这个库尔贝，像米勒，我们还是把它称为现实主义这样的艺术家，特别是米勒有很多描绘农村题材的，描绘大自然的，那么库尔贝和透纳一样，也是有很多描绘自然风光的，自然主义这样的追求的，这样的这个作品，所以这个 第四个单元我们可以看到，由米勒和库尔贝之后，那么像马奈啊、科罗啊、这个莫奈啊、这个莫里索啊、希斯莱、这个雷诺啊等等这样的我们印象主义的几位巨匠啊，而且这个单元我觉得代表人物的代表作是比较多的。 像马奈的这个漫步，以及莫奈的睡莲，还有这个雷诺阿的三件女性的绘画，都实非常经典，非常代表性的。嗯，那再往后说呢？那最后由印象主义发展到后期，就出现实际上是我们叫后印象派，或者说叫印象表现主义。这就是最后一个单元。没有，这还是这个单元的，我讲收尾的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到塞尚、高更、梵高， 对吧，这个名字大家肯定都如雷贯耳，出现在了这块。对，这个仍然在第四个单元，但第四个单元从空间上其实我们是有两个 unit， 就是在我们展厅里边它本身还是内部有一个分割。那么这个由塞尚、梵高、高更那么引出最后一个单元，就是第五个单元，那么进入到现代主义的各种的流派，纯粹的观念啊， 和这种像立体主义啊，像这个抽象表现，以及这个超现实，以及波普艺术的一些代表啊。那么大家熟悉的艺术家呢，可以举出的，比如说这个莫兰迪啊，这个还有像马格里特的这种超现实主义啊，像莫蒂里亚尼的一个比较代表性的油画肖像， 还有像毕加索啊，像安迪沃霍尔啊，像夏加尔，对，这个单元知名的艺术家也非常多。嗯，明白了哈。那再往后呢？这已经是最后一个单元了。是，这就对，到安迪沃霍尔的话，他的作品已经是从20世纪的60年代、70年代， 最晚的一件作品已经到80年代了。嗯，我们是从一开始的这个文艺复兴时期一直说到了最后哈。对，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时间线来做一些具体的作品的了解吧。可以啊，我们挑几幅作品。那我们先肯定有一个最嘛，最早的这个画是什么年份哪一幅画呢？最早的一件作品是1507年，在第一个单元引领整个展览的这个开端， 是由威尼斯画派的创始人，也是代表人物乔凡尼·贝里尼创作的《行政长官的肖像》。那么这幅作品它是西方古典主义肖像画的代表，它还是有很明显的这个西方肖像画特征，比如说人物的这个正面，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正面，一定要有一个 偏转的角度，被称为四分之三脸，就是这个四分之三脸，也就是一个正面稍微向左或者向右偏侧四分之一个角度。那么一般认为这个角度刻画出来的人物的面相是最富特色，也是最完美最优美的。当然也有一种解释认为纯粹正面的肖像是 凡人是不可以的，是要留给神的。但是对于这个说法，其实我不是特别的这个理解啊。这个因为实际上我们还是能看得到不同的一些 作品。那么乔凡尼·贝里尼的特点就是画笔触非常细腻，然后人物的这个刻画已经非常的精准，就是这种单点透视，对吧？准确造型，这个是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这个纯熟的高度。另外就是这个人物他的这个着装啊，那种蓝色的这个非常典型有点中式立领的这种上衣，上面布满了暗暗的这种花纹，然后又披了一条红色的绶带，象征着他的身份和他的一个权威啊。 嗯， 这个单元当然还有一个我刚才提到的丁特雷托，因为丁特雷托呢，他本身是这个威尼斯画派的传人啊，提香的学生，提香又是贝里尼的学生，所以从学员上来讲，算贝里尼的徒孙辈儿。 是的， 但是从他的艺术成就来讲，丝毫不亚于他的师傅和他的师主啊。那么展厅里边这件作品呢也非常巨大，画的是一位收藏家的肖像，仍然是四分之三脸，但是他配上了比较丰富的背景。那么这种背景的描绘其实已经有了早期风景画的这个特征，虽然笔触比较松弛和俭省，不像人物刻画给予了那么多的这个关注。第二个单元 文艺复兴时期其实也是一个艺术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了吧？ 是的 啊， 因为在此之前经历了漫长的我们通常说为黑暗的中世纪啊，有一千年，持续接近一千年的这个宗教强权的统治，而且政教合一，对人性对人的个性有非常强的这种压制。那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科学已经萌芽，那么到这个中世纪的后期，其实对宗教的质疑，对神的质疑已经不断的这个产生，而且是从他宗教内部发生的啊，比如说像被烧死的这个布鲁诺，对吧？提出日心说，因为传统的这个基督教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那么其他的星球都围着地球在运转。其实这里边它是蕴含着或者催生着像天文学啊、像数学、像物理学的很多的这个追求在里边。所以对科学的追求和对宗教的信仰从来都不是矛盾的，它是实际上是二位一体的。那布鲁诺本身也是一个传教士，但是因为他在探究上帝、探究这个神学的过程中，他发现地心说是不成立的，对，应该是太阳是中心，地球是围绕太阳转的。那为此当然付出了很巨大的代价。那么这个时期其实就已经开始了宗教的改革。我们知道，在宗教基督教发展史上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时期，宗教改革。那么它一般认为是在1517年马丁路德所发表的那个，相当于是一个宗教改革的宣言，是一个标志性，也就是去年应该正好是宗教改革的500年啊。那么这个时期其实就对传统的基督教这个权威其实产生了很大的挑战。 对， 那么 同时 新教崛起， 对，催生了那个时期艺术发展的重大的变化。 是的，是的。所以你像我提到这个阿尔特多佛那一件风景画，其实就发生在宗教改革的这个时代，也有典型的因为反偶像，这个一些教堂开始简化它的程序，简化它的布景，那么开始装饰一些风景画，这样的一个特点。 嗯，那咱们说完第一单元，再说第二单元的代表作哈。我刚才之前上一时段也听到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哈，鲁本斯。 对， 他是不是第二单元最有代表性的画家呢？ 第二个单元最有代表性的画家，我觉得鲁本斯当然是当之无愧，是巴洛克的一个代表人物。稍稍遗憾的是，就是大家在展厅里头能够看到的是他的一幅画稿，君士坦丁的婚礼。那么这个婚礼场景非常宏大，原作呢应该是很巨大的。我也没有机会见到原作，但是这个画稿尺寸不大，可是刻画的非常细腻，非常的华丽，就是巴洛克的那个画风，那个还是能够感受到的。因为整个巴洛克的风格，一个是宏大，一个就是它的繁复的装饰，那这个体现在那个时代的教堂就是 非常的高大啊，超乎以往的这个时代。那么那个时候又有一些皇家在重新兴建皇宫，那么皇宫的尺度也远远的超出古老的皇宫啊。像法国的话，这个时期凡尔赛宫它的尺度已经比这个枫丹白露宫较宏大的多，而且又体现了很多新的审美的趣味。而在装饰枫丹白露宫装饰这个凡尔赛宫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产生了就是我们讲到的 Rococo 的这种画风。所以我更愿意介绍的是 Rococo 的代表人物弗朗索瓦布歇。他的这件作品，我刚才提到维纳斯的凯旋，描绘的是维纳斯从海上诞生之后来到这个陆地啊，那么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一个天使给他戴上一个花环，象征着上帝对他的一个不是上帝了，这个应该是宙斯了，这个古希腊的神话给他的一种授权啊。那么这件作品的画风非常的甜腻啊，这个如果大家去过凡尔赛宫的话，就会可能会联想到跟凡尔赛宫那个皇后的宫殿的那个屋顶画风格非常像啊，因为这就是同一个艺术家，都是布歇创作的啊。那么这个单元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古典的就是人物画的这个代表，像哈尔斯的一件肖像画画得非常的精彩。那么我们也布置到了这个单元展厅一个 C 位啊，每一面墙都有 C 位。那布歇呢是在他那面墙的 C 位，鲁本斯呢也在占据了 C 位，那么哈尔斯是在他那面墙占据了 C 位。 还是有很多精心的设计哈。 是的， 我们也是在听这个各种画的介绍的同时，也别忘了答题。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大家放松一遍。 畅游西方绘画五百年，西方绘画五百年，东京富士美术馆馆藏作品展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西方绘画艺术五百年有哪些流派兴替？西方艺术运动及风格的演变轨迹又是怎样的？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带您去看展。那么请问您知道下面哪位画家是威尼斯画派的代表人物吗？ A. 鲁本斯， B. 德拉克洛瓦，C. 贝里尼。 好的，我们又把第二道题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哈，就是下面哪位画家是威尼斯画派的代表人物？ A 是鲁本斯， B 是德拉克洛瓦， C 是贝利尼。刚才我们已经再一次在节目当中提到了正确答案是什么，那您现在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有可能会获得展览的门票两张。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聊这个不同时期的各个单元的展品哈。我们刚才聊了巴洛克和洛可可时期的这两大的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画作，还聊到了很多其他的展品。我们继续沿着这个时间线往后推，那就是接下来我记得是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个单元啊。这个里面有哪些我们最熟悉的名字以及他的画作或者背后的故事呢？ 熟悉的名字其实以前也提到了，比如说安格尔、大卫，对吧？还有西班牙的戈雅，还有法国的布格罗，以及德拉克洛瓦，还有英国的特鲁纳。其实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不是那么熟悉，但是美术史上也很重要的，就是基里科。所以这个单元的作者也还是蛮丰富的。那么大卫工作室有三件作品，德拉克洛瓦也有三件作品。那我特别想给大家推荐的呢，一个是安格尔，一个是布格罗，因为这两位呢可以认为是这种法国学院派艺术家的代表人物。而且当时就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就是说，特别是布格罗已经实际上是某种程度上他是掌握着这个沙龙展的话语权的这种这个老派的艺术家的一个代表啊。所以换一个角度说呢，其实这些人是站在了新兴的印象主义的对立面而存在的。虽然印象派在他们眼前是晚辈，是小辈，是一些不懂得规则的，是这个画法非常荒谬的，这个甚至评论家认为这个都是半成品，没有完成的作品，这样的这个形象来出现。但是在那个时代它有它特别的意义，因为在布格罗的时代其实照相术已经发明了，而安格尔和布格罗都是典型的写实的 就是他们的画风是非常写实的，那么题材是非常浪漫的。其实这个浪漫主义，很大程度上反映到的就是我画什么，当然也体现在就是我在绘画的语言上可能有一些更多的这种夸张，这个变形和一些个人的这个风格。所以像安格尔绘制的虽然是神，但是他对神的这个形象已经不再遵循古典主义的这个神像的这种庄严肃穆、这种严谨、这种规范，而是赋予他人的情感。那我们展厅里边这件作品就是这个朱比特和这个特提斯，我老记不住他们这些希腊神的名字。 希腊神话这个奇怪的名字， 对，但这些名字其实它也只是一个寄托，它真正要表现的是拿破仑和他的妻子，就是那个画面上。名称虽然说的是神，但其实神和君，有的时候它是也是互相映射的，因为君权神授的这个观念也还在。之所以成为新古典，也是这是古典理念的在这个时期的一次可以讲是一个重新的一个兴盛。那么布格罗描绘的确实是很现实的题材，是一个渔夫的女儿。那么画面非常的美丽啊，或者说非常的精妙，就是刻画的很细腻。那个一个渔民的女儿扛着一个渔网，非常愉快的向你走过来，这占据了整个画面这个超过一多半的这个幅面。然后人物刻画非常细腻，他的那个渔网，那个若隐若现的那个网孔都看得非常的这个清晰。对于写实画风的学习，写实主义的这个学生来讲，这样的一些油画的原作，对于大家去理解，西方绘画技法层面的这个流变，我觉得一定是会非常有帮助的啊，因为包括色彩的运用，包括它笔触，对吧？包括它的这种空间透视等等这样的一些技术层面的因素。那么对于德拉克洛瓦，也在这个单元作为浪漫主义的一个。代表也是安格尔画派的这个传人，那么他的作品我特别推荐一下，塞万提斯在他的图书馆 哦， 因为大家知道这是一个重要的浪漫主义的这个文学作品当中的人物，虚构的， 是 吧？那么这个人物本身又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这样的情怀啊，一个人这个。要挑战世俗，对吧？那么他这个作品呢，刻画的尺度很小，但刻画的也非常细腻，值得大家驻足细看。 好的，我们也是赶紧再进一段广告哈，下一时段带来更多的精彩的作品的描述。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乌龟，你作弊！ 兔子，你别血口喷人！ 自从赛跑改成赛车，你每次都赢。今天赌成这样，你还能半小时到终点，骗谁呢？ 我有杀手锏呐！关注北京电台，不光拥堵信息早知道，还有精彩节目一路相随，服务出行人群，你不服不行。 北京电台先人一步，2019年优势广告资源也将开启预售，详情请咨询6150023。 壮阔四十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C 人体绘画手法。 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已经给大家给出了，答案是 C 哈，贝利尼。答对的朋友不算很多，这一道题还是有点难啊。有145位朋友参与了这道题的回答，那我们还是请我们的副馆长来选择一个幸运数字吧。 这个第二道题的幸运数字是40。 40，哎，为什么呢？ 因为今年是中日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 哦， 那么这个展览是中日之间文化交流、艺术交流的一个大展，也有纪念中日邦交、中日友好条约正式生效的这个意义在里边。 嗯，是这样哈。我们有请编辑来找一下第40位啊，幸运听众是微信名叫什么？我们第三道题也给大家放送了。美国画家安迪·沃霍尔是当今波普艺术领域最著名的艺术家了。那他创作大量使用了什么手法？您知道吗 ？A 是丝网印刷手法 ，B 是装置艺术的手法 ，C 是人体绘画手法。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有可能会获得门票两张。我们刚才第40位答对的朋友叫微信名叫平健哈，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和您取得联系。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继续跟着杜鹏飞副馆长来聊今天的这个展览。刚才我们说了很多艺术的流派了，有的听众朋友发来消息就说呢，哎呀，其实这些说了这么多名字啊，真的不太了解啊，我就知道梵高，就知道莫奈， 但是最好是去现场看一下。 对啊，还是去了以后，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学习或者说了解这个西方艺术流派的这个机会哈。我们知道的这些西方的著名画家可以更多啊，其实呢他们的画作也许我们都已经看过了，在不同的场合，只不过是不知道是具体的这个创作的背景或者作者对不上号哈。但我们还是绕不开这几个著名的名字哈。 对， 比如说这个莫奈、梵高啊，这些画派他们都是中国观众心中比较熟悉的了。他们是处在一个什么流派当中，又有哪些的这个创作的作品来到了这个展览呢？ 我觉得观众的反应是非常对的。其实对于观众来讲，我们没有必要去记住这些流派啊，这些这个风格呀、时代啊，对吧？我觉得观众走进这个博物馆，你就是主人，你去选择你喜欢的、你欣赏的、你驻足、你认真去看就 OK。但是我们这个展览呢，我们是希望给大家一个机会，让你从16世纪初，对吧？1507年一直漫步到这个1980年代，看一下西方绘画它是怎么过来的，把它放到一起，你一看，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在不同的时期，这个绘画的风格，无论是从内容、题材到绘画的语言、绘画的技法，它都在不断的走向成熟，不断的在拓展、在发展。那么刚才提到的莫奈啊、梵高啊、塞尚，那么我们很多中国观众熟悉是因为，其实一个是年代跟我们相近，另外一个就是很重要一点，他的风格跟我们的欣赏的品味是接近的。因为整个印象主义的绘画风格多多少少都带有一些东方的观念和我们习惯上所理解的西方的这个绘画比较容易产生共鸣。比如说莫奈，大家都知道他画了很多很多的睡莲， 是的， 实际上他人物画也是非常了得的，他画过很多像日本女人，对吧？穿着日本和服的女人那件作品非常精彩啊，像这个打着伞的这个女人，这种画面大家可能也都有一些印象。那么他的睡莲的作品之所以著名，一个是确实数量多，另外一个就是他是通过描绘不同季节、不同时间、不同时段的会，这个他自己家门口这个他自己亲手打造的这个池塘的光影色的这种变换，来这个来探索 就是他对色彩对光不同光照下的色彩的这种这个理解和追求。所以这个虽然描绘的对象大家可能会觉得怎么会一个人那么不厌其烦的，对吧，画200多张240多件现在能看到的248件自己家门口的这个池塘，其实这里边他确实有他的艺术的追求在里边，而且200多件每一件都不一样啊，最小的可能不到一尺，对吧，最大的巨幅的可以装饰成整个屋子的这个三面的这个墙壁。大家如果到巴黎去橘园美术馆，到纽约，到这个 MoMA 都可以看到巨幅的睡莲的画作。那当然莫奈更一个为大家所知道的，就是因为在1874年第一届这个印象派大展的时候，那么他有一件作品日出印象。那么这件作品因为遭到了批评家猛烈的抨击，说就是我刚才讲的，说你看这些人所谓的这个印象主义哈，这个没有完成的半成品的作品啊，像这个学生一样的这个不成熟的技法就堂而皇之拿出来展览啊，这个其实是很尖刻的。但是这批艺术家他们自己认为自己的艺术追求是有别于传统的学院派的，他们代表着新的方向新的追求，所以他们认为我们，你说我是印象主义 OK 我们就自称为印象主义，所以那件作品成为印象主义这个标签诞生的一个标志性的作品，也就成为今天巴黎的这个莫奈美术馆永不外借的一件作品。那当然也载入了艺术史啊，所以日出印象也曾经进过我们中学的美术教科书，对吧，还有这个像梵高的向日葵也是不仅进了美术教科书，而且被变成印刷品非常普及非常流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中国观众会对印象派的这个艺术更为熟知也更为欣赏，我想可能有这个原因。当然还有一点其他，比如说莫奈30几岁就Game Over， 对吧，这个有一点悲情在这里边，然后又被追认为后印象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所谓抽象表现主义或者表现主义的印象主义，我其实也不是特别能搞得清楚这些名词到底意味着什么你只要欣赏喜欢热爱我觉得就足够了。 是的，觉得好看，觉得有趣，然后呢到现场去欣赏一番啊，这些我们熟悉的名字的他们的真迹还是很有一番风味的哈。我们继续往后讲讲，有的这个网友发来消息说我还是喜欢现代主义啊，喜欢西方的毕加索，看起来这个画就很酷。 是 啊，这个毕加索的画在这次展览中也有吗？ 对，我们这次展览中呢比较遗憾只有一件毕加索。像大家如果去过艺博，我们去年有一个从莫奈到苏拉热西方现代绘画之路的一个展览，那是把现代主义诞生以来的180年的历程有一个也小通史哈。但那个展览有毕加索3件作品，并且有他一件比较标志性的立体派的油画。这次呢虽然只有毕加索的一件作品，但是它代表着也是它一个风格一个时期，这是一个单色的版画，应该是从技法上看应该是石版画，这个因为版画种类也很多了，这个像刚才我们问题里也提到，比如说安迪沃霍尔，对吧，作为也是现代主义也好，或者有人说他是后现代，其实他恐怕还不是典型的后现代，那么我们一般把他归为波普艺术的代表人物。那么波普艺术当然我们还知道法国的杜尚啊，对吧，包括像达利都可以作为后现代和波普的这种代表。那么他所采用的也是一种版画的技术，就是是一种丝网版画啊，石版画、丝网版画、铜版画、木刻版画，这都是代表着不同的版画的技法，不同的载体，但是也有不同的技术的这个特征啊。比如说木刻版画，那么它是把这个需要的图案留下来，不需要的刻下去。而铜版画呢是反过来，是我把需要的图案刻下去，把不需要的部分留白不动啊。这个丝网版画呢就更奇妙了，它是通过一种照相自版的技术之后，把这个需要出现的图案变成孔网，通过孔网把这个油彩 漏下去形成画面啊，所以不同的版画技术，当然也是比较有趣的。如果你是学版画或者学绘画的，你就会有兴趣去探索一番啊。我想大家对现代主义更感兴趣，还是因为它太丰富了， 对， 非常的多元，而且呢，有很多现代主义的作品很难理解。就是他感觉很深刻， 是 的确他可能背后隐藏着一个很深刻的观念，如果你不了解作者的这个观念这个意图，你去理解你就会觉得很难，甚至觉得很荒谬，特别是比如说像超现实主义啊，对吧，这个对，还有真的有极简主义，比如说纯色，对吧，还有一些荒诞的这样的一些流派，包括野兽派，我觉得都是在这个单元很多很多的这个现代主义流派大家都能找得到一些代表人物的作品。 那在咱们这次展览上有哪些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的作品您觉得是大家不能错过的？ 我刚才提到像莫兰迪，虽然只有一幅小幅的油画，但是他也是一个很典型的现代主义的艺术家，那么标志着就是西方绘画从追求立体到崇尚平面的一个过程啊，这个其实这个过程从后印象派的这个塞尚就可以找到一些根源，然后再过来马格里特的那个伟大的苹果。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人说有三只伟大的苹果，有人说有四只伟大的苹果。那第一只伟大的苹果就是亚当夏这个夏娃偷吃的那一只苹果，这个创世纪，对吧？那么第二只伟大的苹果砸在了这个牛顿的脑袋上。那么第三只伟大的苹果是 Jobs 创办了一个伟大的公司。那么这个马格里特的这只苹果是把一个人物的肖像的脑袋这个被苹果所替代，而这只苹果又是悬空的啊！你可以想象一下，说，哎，在人物肖像头的部分是一个青苹果，然后身子的部分是一个空荡荡的正装的西装外套啊。那么到底他要表现什么，对吧？他给人一种神秘，给人一种恐惧，给人一种启发你思维的这样的一种刺激啊！所以也开创了这种超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算是一个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品。 嗯，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了哈。之前我们的节目给大家也介绍过美国波普艺术的发展，之前我们一直在说欧洲为主的嘛。这周一的时候我们还正好做过这个草间弥生 啊， 他也是波普艺术的一个我觉得一个比较 对日本的一个代表人物吧， 很有特点的一个流派了哈。那看您之前一些的这些流派其实都是在欧洲的啊。 不其实刚才说的这些很多已经到了美洲了。 是不是在中期的时候或者再往后发展的时候美国也成为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了呢？ 其实就是在印象派崛起的时候，正是美国经济这个高速发展的时候。那么在经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就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那么通过资本的推动，他们去欣赏印象主义，他们去购买现代主义的作品，他们催生了现代主义的艺术家从世界各地涌到纽约，涌到美国来发展。所以其实到印象主义的后期，美国就已经替代法国成为纽约啊，特别典型，纽约替代巴黎成为绘画世界艺术的一个中心，现代艺术的中心没有疑问是在纽约。 是这样的哈。介绍了这么多的展品，相信大家应该已经是跃跃欲试想要去看一看了哈。其实我特别好奇啊，之前我们第一道题的时候说过这个夜场哈， 对， 您应该是也自己亲自去体验过这个夜场了，和白天看展有什么区别吗？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你完成了一天的忙碌的工作，对吧，你的心情可以安静下来，走到这个夜幕笼罩下的，但是又是灯火比较明亮，当然我们展厅里边没有那么明亮，但是为了夜场我们特别把博物馆周围的周界的这个照明景观照明灯全都打开了，这个场景只有在我们开馆的时候曾经出现过，所以这是很少有的，也是一道风景。然后展厅里边你会立刻就会安静下来，它会比白天场的观众，我也不能说人少，因为实际上从夜场开馆到闭馆里边始终会有 两三百、三四百，多的时候甚至有五百观众在里边流连徜徉，在驻足欣赏啊。所以，但是很安静。夜场的观众的构成会比白天场呢要单纯一些，然后时间也比较充裕，因为从六点到九点，晚上的六点到九点三个小时，我只开这一个展馆。而实际上白天大家想象一下，我九点开馆到十二点也只有三个小时，但是我十四个展厅，我同时有十个展览在开放，那么这个是一天时间都其实都很紧张都很匆忙的 一个，可能就走马观花， 对，一个观展的一个体验，这样你会惦记其他的地方，我觉得夜场的话你无需去惦记。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哈，咱们这个最后一点时间，还有很多大家在问的时候，就是关心的是有没有可以购买的文创产品呀？这么经典的画作， 这是必须有的啊！这个欢迎大家到我们的文创商店自己去发现啊，去 discover。 好的，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您为我们介绍了这么多这个西方艺术发展的脉络和这个具体的画作的知识哈，也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科普。 没有，就是聊聊天。 再次感谢您。那我们还是赶快把第三道题的答案给大家放松一下。 西方绘画五百年，东京富士美术馆馆藏作品展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二战结束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世界艺术中心由巴黎转向纽约，西方艺术开始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涌现出带有美国特色的艺术思潮流派，如抽象表现主义、波普主义、极少主义等，艺术世界呈现混杂多元的样貌。后现代主义艺术广泛运用大众传播媒介，企图打破传统的审美范畴，跨越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尤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盛行的波普艺术，创造出一种大众化流行的艺术现象。安迪·沃霍尔是当今波普艺术领域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他把流行的商业艺术图像，如电影明星的相片、促进大众消费的广告，透过丝网印刷手法和不断重复的影像转化成艺术品。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您答对了吗？ 好的，第三道题答案是 A， 我们再有请副馆长来为我们选择一个幸运数字吧。 我最后一个幸运数字是26。 A 为什么是这个数字呢？ 你们节目不是1026吗？我是想说开玩笑，因为我们博物馆整整开放运营了26个月，接待了103万观众。所以我想103有点大了，26个月啊，这是我们博物馆的一个很吉祥的数字。 好的，我们看第26位微信听众啊，哎，微信名只有是三个字哈，同以南啊，同济南啊，这个很有意趣的一个微信名，我们的编辑稍后会和您取得联系啊，恭喜您。那我们今天呢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杜鹏飞副馆长，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的解析和讲解啊，谢谢您。 不客气，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听众朋友。 也希望大家有时间都能去看一看啊这个精彩的展览。好了，那今天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责任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节目最后再来了解一下明天的城市文化范儿为您安排的精彩内容。宣南是北京建成建都的肇始之地，宣南文化是北京文化的源头、缩影与精华，具有非常丰富的文化信息。究竟什么是宣南文化？有何缘起？如何发展？宣南文化对老北京的习俗有什么影响？博物馆有范儿逛，和大家一起走进宣南文化博物馆。 是谁在等待？是谁在流泪？是谁在酒杯中陶醉？是谁在做梦？是谁在追赶？是谁在午夜里体会了你的温暖？杜拉斯的秘密和高地的碎片，大力把时间融化在海滩。 感恩节瑞麟羊奶的活动也正式启动了，本次力度可以说是推荐历史上的第一次放利，更是纯粹的一次放利。我们没有七七八八的赠品，直接降价，99元一盒，买10盒再送3盒，每盒低至76块钱。电话线路此刻全面开通，是4007106108，4007106108。 瑞麟羊奶呢是向来不玩虚的啊，品质方面坚持纯羊奶干燥保障纯度，坚持双重脱膻工艺保障口感、中国农科院提供技术支持，从养殖的源头开始把关，到后期的包装成袋，每一步都有着自己的坚守。价格方面市价258元一盒，无论是风雨变换成本提升，给到独家媒体直营的我们啊还是99一盒， 是 一盒喝上半个月几乎就是普通奶的花费在喝羊奶。 但是感恩节活动咱们干脆利落直接放利了，99元一盒，买10盒送3盒。